七天。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冰雪知识微课堂将利用点滴时间敲黑板划重点，和您一块长知识，一起为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。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们就邀请到中国女子雪橇运动员王佩萱，为我们讲解雪橇装备、雪橇场地以及比赛规则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女子雪橇运动员王佩萱。雪橇的主原料是玻璃纤维和钢铁，每个雪橇都按照选手的身高、体重以及身体比例量身打造。雪橇上没有支撑头部的部分，只有从肩膀到膝盖部位的支撑。比赛中，运动员可以通过配重增加重量，但如果配重超出规定范围，则会被取消比赛资格。雪橇比赛与雪车、钢架雪车共用赛道，赛道包括左右转向、急转弯、 S 字形以及迷宫式弯道，只是起点不同。雪橇是一项勇敢者的游戏，运动员需要胆大心细。冬奥会单人雪橇比赛，每名运动员可滑行三次，总成绩排名前20的进入第四轮滑行，以滑行时间总和计算名次，用时短者获胜。双人雪橇比赛，每名运动员可滑行两次，以两次时间总和评定名次，用时短者列前。团体接力比赛，由一名女选手、一名男选手以及一对双人选手组成一个团队，测量第一个选手到最后一个选手的整体滑行时间，用时最短的团队将获得胜利。北京冬奥会雪橇比赛将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，该场馆位于北京市延庆区。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采用世界顶尖的赛道设计，赛道垂直落差127米，长度为1935米，最高设计时速134.4公里，共设置16个弯道、5个出发区，可容纳7500名观众。场馆建成后，将成为国内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符合冬奥会标准的雪车雪橇赛道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。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。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，对冰雪运动的热爱，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。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，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，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，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，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。 我的冬奥，我的表达。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《当风冬奥故事新编》，FM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，每天10:05到10:30，12:30到13:00，欢迎持续收听。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。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，咱们是各显身手。